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好似好悠闲嘅，就系呢个隧道人间凡俗事。咁啊，听落就好开心啦。但系其实咧，我哋讲紧嘅咧就唔系啲悠闲嘅事，其实系讲紧咧特务组织同埋特务系统嘅故仔。咁点解系咁咧？一阵间会交代。咁啊，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嘅咧，除咗我啦，仲有咧Michael 啦、婉娴啦，同埋嘉齐咧，同我哋一齐去讲呢个特务系统嘅。咁啊，即系其实隧道人间凡俗事同埋呢个特务系统有乜关系咧？都有段古，同埋应该都系有啲传说味道嘅吓。嘉齐啊！ 喂，嗱，我哋讲呢个古仔咧，大家即系唔好讲个故事里边先啦。我哋见到呢首诗句咧，可能就觉得系安乐醒，系咪？礼拜六日放长假，我哋就可以唔使无忧无虑咁样啦。咁但系咧，无忧无虑嘅相对就系好有忧虑啊嘛。咁有咩情況之下咧，就唔可以隧道人間飯熟時咧？即係啲飯整好曬，好香，咁然後整嗰啲香味整上嚟。平時翻工啊嘛，你翻工就係要即係喺鬧鐘整醒，或者總之唔係安樂醒啦。嗱，呢個古仔咧就係發生喺明朝初年嘅。咁明朝初年咧，有位仁兄咧就叫錢宰。錢宰咧，佢去侍奉阿朱元璋嘅時候咧，明太祖嘅時代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79嘅高齡啊。咁係一個老人家。咁點解明太祖要即係請啲咁嘅老人家嚟到去幫佢咧？其實呢位仁兄咧，佢係做翰林院嘅官職，咁就係皇帝嘅秘書處，咁就係幫皇帝可能起草一啲詔令啊咁樣。我哋知阿明太祖咧，佢凡事躬親啊，好多嘢咧，即係佢唔要呢個丞相嘅職位，咁啊好多嘢就係要佢自己去做，咁所以佢一大批嘅顧問咧喺佢身邊幫佢，咁啊錢宰就係咁嘅官職，79歲嘅高齡，佢點解要寫一首即係睡到人間飯熟時嘅詩咧？就係其實有啲抱怨嚇，老人家幾廿歲，梗係想瞓耐啲。咁雖然可能老人家自己會早起啊嘛嚇。咁嗱，成首詩咧就係咁。我哋要將嗰首詩嘅內容咧講一講咧個古仔先出到嚟。好啦，咁咧就係咧話説咧阿錢宰有一日咧，可能就係即係做完嘢翻屋企嚇。個故事咁講啊嚇。咁翻屋企咧就臨瞓之前咧就寫咗以下呢四句。四鼓動動起著衣，四鼓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凌晨两点，两点的时间，两点钟要起身就着衫，着啲潮服，你知道很多层很多 layer。咁啊，如果喺夏天可能仲系仲好啲，冬天隆冬好惨嘅，北京你谂下，喺南京嘅当时，喺南京嘅时候可能好啲，咁但系隆冬嘅时候都系好惨。好啦，咁咧跟住第二句咧就系咧午门朝见上筵池。好啦，嗱，原文咧就系上筵池，就系边个上筵池咧，就冇讲清楚嘅。咁但系个意思可以系个皇帝令佢哋你哋慢吞吞讲。 照计通常凌晨三四点到就要喺嗰度等噶啦，咁都一定系未天光噶啦，咁都仲要俾人话。 即系你朝头早两点起身换晒衫，跟住可能一程嘅有人抬轿或者骑马咁样去到皇帝嘅宫门口。 应该凌晨五点前一定要到齐噶啦，即系 照计啦。哇，好辛苦一件事，何时得睡田园乐？睡到人間飯熟時， 最屘兩句 就係嗰個前後嗰個反差。朝頭早要咁早起身去翻工，好啦，嗱個故事講到呢度就冇咩做大臣，你朝頭早起身，你自己選噶嘛呢件嘢，係咪呢份工嚟噶嘛？你冇理由朝頭早起身去翻工，覺得係有問題 嘅。同埋如果皇上唔係體力爆棚嘅話，通常中午就差唔多啦 嚇。但係呢位仁兄係咩？即係朱元璋，你知佢係凡事躬親，並且係即係精力過人咁於是乎咧，佢可能真係好需要咧，佢嘅顧問人員咧。喺度好勤力咁樣當值啦，最好可以24小時啦。咁但係當然佢自己體力都有限，都要瞓覺嘅。咁但係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好啦，嗱，但係首先未完喎。點解我哋話佢批評個皇帝好似唔係好好咧？就是、因為呢句嘅句子裏面咧，就講到上筵池係邊個筵邊個咧，嗰下唔好清楚。好啦，嗱，咁點解同情治機關情報嘅人員有關係咧？就是、因為咧，阿錢宰寫完呢首詩之後。第二日去見朱元璋，明太祖就同佢講咩咧？就話你尋晚寫首詩都唔錯，不過我同你改咗少少嘢，就係咧唔好話上筵池，就係上休池，你係憂心啊嘛，你覺得自己會遲到係咪啊？嗰個感覺你做臣子翻工幾咁忠誠啊， 高手啊真係！ 你過咗十號風球，我哋都照翻工，我哋都驚自己遲到嘅。 但我有問題，我就係嗰種會知嘅，首先 頂頭老細 嘅壓迫先係恐怖嘛。 問題是明太祖係好好似 text 佢啊嘛。 係啊， text 佢原來。 唔系啊 ，send 错 group 啊，呢啲叫 系啦。嗱，即系总之就唔系咩。 佢唔介意。哎呀，死啊 ！CC 有俾老细添，点算？ 唔系嗱，个问题就系、是、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寻晚喺屋企写完一篇嘢，第二朝个老板会问：，哎呀，你嗰篇嘢写得麻麻地啊，我仲同你改一少少嘢，呢件事系点样发生？ 系咯， 呢件事嘅发生嘅嗰样嘢就系令人想起明初嘅锦衣卫。 嗯， 系啊，即系明太祖就设计咗一个咧，喺佢即系应该系佢时代新创啦，好多嘅前辈学者都有咁嘅结论。咁啊，当然啦，但系有特务嘅人员或者有啲情报嘅人员为皇帝搜集一啲可能臣民百姓大臣嘅举动啊，咁呢啲自古都有，系即系皇帝唔可能冇耳目嘅。不过佢用咩方法，用咩嘅机构，或者嗰啲机构有几大嘅秘密性啊，咁就系即系阿明太祖嘅锦衣卫咧，似乎就一个好突出嘅一个例子。 系即系我觉得个古仔应该就即系可能佢夜晚唱酬啊，食饭嘅时候讲咗出嚟啦，都未必同啲好公开嘅人喺屋企啦，但竟然都知道系嘛？咁啊， 唔系问题咁噶，个问题咁噶，即系我点解话呢个传说可能系既有机会反映咗明太祖可能派个咁啊飞檐走壁嘅锦衣卫掀开块瓦片嚟睇到佢写咩啦？咁但系首先个锦衣卫嗰个军官系要识字先啦。 是 嘛？即係起碼可以有雙手詩可以背到落嚟啊！你知背呢幾句都唔係簡單， 係 諗下臨時臨急嗰、那個人好犀利噶啦。好啊，嗱咁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係其實個故事咧就話佢喺屋企裏邊寫呢首詩，咁、但 係 你又要知道啊錢宰呢位仁兄佢係翰林院嘅人員嚟。即係翰林院嘅工作，佢可能係放工或者翻工嘅時候百無聊賴，中間可能有啲空檔咁寫咗落嚟。咁即係所以佢係唔係喺屋企裏面寫係一個關鍵嚟。如果佢喺皇宮裏面喺佢個辦公室度寫，明太祖甚至乎因為佢成日都應該會去翰林院度去叫嗰啲手下嗰啲圖書館嘅人員去幫佢揾資料嘅，分分鐘自己睇住佢寫或者見到嘅。咁所以有個咁嘅講法咧，就係唔出奇。不嗱，即係翻轉頭嚟講，大家對明太祖佢用特務人員嚟到去處置佢嘅手下咧，係一個即係我哋好慣性嘅認知嚟。我記得我即係細個開始去讀明朝歷史嘅時候，我唔同嘅老師都係即係不斷去講明代嘅專制啦。咁明代嘅專制其中一個彰顯就係用錦衣衛人員咧嚟到去刺探百姓。 所以我哋講呢個古仔做開頭係有一個原因喺度，就係話講到特務係嘛？我哋其中一個喺古代一個好大嘅想象啦，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明朝咧就好多嘅特務機構啦，而啲特務咧硬係咧就即係有一種權力嘅無限制啊，即係佢好似就算你係大臣都好咧，佢你都可能俾人哋去針到你一啲嘅可能好細嘅錯處或者點咁，然後咧俾直接俾個皇帝咧，你就會覺得哇，嗰啲人咧就好似好淒涼。咁其實背後咩意思咧？其實我思考呢個題目嘅時候有啲嘅諗法，就係話嗱，我哋一開始一諗。就係話，咁樣好慘，但係你應該調翻轉諗啊嘛，喺皇權嘅專制制度之下，係應該係咁嘅。佢本身就係冇權力嘅限制，佢唔應該，你唔應該講佢壞話噶嘛，你唔應該對佢唔尊敬佢，唔好話話依個理所當然嘅事啊，依啲係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咁即係所以你要諗樣嘢嘅時候，咁點解我哋仲要做一個特務機構去做依樣嘢？因為其實應該係成個系統性地保護緊你嘅皇權。即係點解會係咁嘅時候都仲要加嚿嘢咧？係我諗呢個特務睇嚟諗法嘅時候嘅其中一個大嘅問題。 呢個可能即係加齊都可以補充，不過咧就即係正正就係、是天氣不似預期啊！即係有時皇帝想咁咧，未必做得到嘅。譬如我哋前一季都有講過關於即係帝國時期嘅中國法律制度，大家以為皇帝大曬，但係其實咧即係點都係有少少制度。制衡同埋一啲程序要走嘅，咁就正正就因為佢唔能夠大曬咧，所以要揾一啲人咧可以穿越到或者係跨過呢啲制度，可能家齊可以補充。 但係同埋我亦都覺得就係咧，即係我細個嗰陣時睇電影咧，成日都講嗰啲咩東廠啦、錦衣衛咧，全部都好黑暗面，但係佢哋權力無限大，即係到底個權力喺邊度嚟，同埋係咪真係淨係得太監先至做到呢啲阿頭啊？我 再問多條問題就係、是。 佢係咪真係可以飛檐走壁？係咪真係咁好功夫嘅咧？係咪真係可以用條嗰啲一條竹籤仔殺人啊？ 你同我一樣睇咗八八年尹天照嗰個亞洲電視咁以 為。好多套啊！我中意睇。係其實係咪咁嘅咧嚇？ 喂，嗱，你諗下，大家諗下，我哋喺香港咧，尤其係好明顯嘅一個，即係受到武俠文化嘅影響。嗯、大家想像下或者回憶下，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你睇嘅關於明朝嘅電視劇，有邊套係冇錦衣衞嘅？可能好少啊，極少係冇嘅。咁而錦衣衞係點樣咧？錦衣衞就係即係我一下就即係爆曬啲浪啊咁樣，然後好好武功。 依下可唔可以整啲特殊 CG 喺加齊後邊， 等佢衫爆開係咪？ 即係點一回事？喂，點解我係做特務就會好武功啊？即係點樣一回事咧？咁同埋我成日都係有個問題嘅，可能大家我哋將來討論類似嘅話題可以講多啲。即係點解特務係要武功高強並且係靚仔靚女嘅？ 係咯， 唔係嗱，你武功高強可能自然你自保又好，殺人又好，咩都可以做得到。但係靚仔靚女係你好突出㗎， 出中個螢火蟲， 唔係咯，出個螢火蟲點得㗎？人哋點唔係知道你係特務咯？或者係知道你喺度刺探緊情報咯？最好你可以跟住人，人哋認唔到你㗎嘛？係嚇，呢啲先係特務啊嘛。咁嗱，我翻轉頭去講咧，呢個錦衣衞嘅話題咧，即係其實有我哋喺香港無論係喺學校裏邊。或者係喺大眾媒體裏面咧，對佢都有好多嘅想像，嗯、啊，嗰啲想像係有時係有意嘅，即係知識分子有意利用錦衣衞、東廠啊呢啲話題咧，嚟到去講佢哋當時嘅即係生活嘅關注、政治嘅關注。譬如係如果一個國家佢用一個情報嘅機關、情治嘅機關嚟到去監察佢嘅百姓，咁啊讓佢哋有好大嘅壓迫，或者係覺得創作啊。學術啊，甚至乎其他可能政治嘅一啲思考咧，都係有影響嘅。咁佢哋就會用錦衣衞呢個話題咧嚟對批評政府啊。咁呢，我哋再講多啲啦。咁又特別係民國時候，針對蔣介石係講好多。好啦，咁但係即係喺媒體裏邊咧，喺學校裏邊，我哋可能就即係有意無意係因為講專制咧，就係希望專制機構咧，佢可以彰顯到佢嘅。邪惡面啊，或者係佢真係喺度做緊一啲可能係禁制、鉛制百姓言論嘅一啲工作，咁我哋就會用錦衣衞做一個話題。咁嗱，但係翻轉頭，我哋頭先講咧，就係點解一個皇帝大權在握，仍然係要有呢啲咁嘅情報機構嚟到去彰顯佢權力咧？最緊要嘅就係有謀反大逆、大不不敬等等嘅法律，喺呢啲咁嘅同國家安全有關嘅法律。咁但係你皇帝咩都唔知道。你怎樣去執法、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我們再講錦衣衞的話題裡面其中一個東西就是他靚不靚仔，靚不靚仔不知道，不過他肯定穿著一件很靚的衣服告訴他是皇帝的權力。各位觀眾好，回到第二節的歷史是這樣說，上一次我們講了很多錦衣衞的故事，一些話題，咁我哋當真係討論明朝嘅特務機構同特務機關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咁講嘅，即係廠衞啊，就唔係淨係講衞，咁就會講到錦衣衞啊，咁啊東廠西廠啊，內廠啊，一啲好多嘅字眼嘅。咁啊我真係要問下你嘅，即係嘉祥，當我哋講呢啲嘅話題嘅時候咧，我嘅最 common 嘅大眾可能嘅理解咧，佢哋只係唔同時代一步一步慢慢發展出嚟嘅東西嚟嘅。咁我哋內涵實質上面係咪有咩唔同嘅咧？同埋即係究竟係咪邊個同邊個勁啲啊？或者佢哋係咪 職能上係點樣分工、啊？係 啦，或者係咪會互相制衡 啊？或者其實點解要有咁多嚿嘢？咁我嗰、那個有意係皇帝 endorse 嘅，咁陀需要再又加多嚿，然後又加多嚿，然後又加多嚿，咩事發生咧？咁其實明朝個特務系統其實係點樣嘅咧？咁所以想真係聽下你講下。 好啊，嗱，咁我即係呢個話題咧，其實就要有少少研究史去講一講先。咁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對錦衣衞嘅理解咧，就嚟自兩本比較係對香港嘅影響好大嘅著作。第一本就吳含嘅《朱元璋傳》， 嗯， 啊，第二本咧就係丁亦嘅，都係民國時代嘅一個學者啦。咁嘅明代特務政治，明代特務政治，我記得喺我讀書時代咧，直情係中學生人手一本嘅。中學老師如果教預科嘅課程咧，佢哋係即係必講呢個明代特務政治，因為裏面有講好多即係關於明朝、清朝皇權嗰個發揮發展啊咁樣嘅話題。咁而呢兩本書咧，其實即係《朱元璋傳》裏面咧，就可能突出去講 锦衣卫创设嘅时代，明太祖点样去利用呢个特务机构去彰显佢嘅权力，去成为佢嘅耳目，使到佢差唔多要无所不知嘅、嗯。因为无所不知，佢先可以揭发到好多佢眼中嘅大案啊嘛。 喺佢心目中做一个正确嘅决定。 系啦，咁呢个系正确决定。不过咧，仲有后话嘅。点解有后话呢？就是、因为锦衣卫嘅创设咧，其实就系无可厚非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叫做皇帝嘅护卫部队。嗯、即係佢係主皇帝嘅儀仗啊、宿衛啊等等嗰啲咁嘅工作嘅。咁呢啲咁嘅位咧，咁衣衛嘅係所以十二親衛之一啦。咁十二親衛就 是、打即係所以簡單講咧，就係咁衣衛呢個系統咧，佢本身起源咧就應該係親衛隊嘅系統嚟。 係。 咁但係親衛隊系統咧係理所當然喺每一朝都有。咁你冇理由京城冇人冇自己親兵 啦，因為皇宮裏面冇人守啊。 係啦，咁你內城冇人守，一入嚟咪輸曬。咁所以 清代暴君統領都係咁樣啦。 所以就必然有。所以佢附水嗰個系統度咧，就好似有啲借用咗嗰個樣嘢去轉移咗個用途，係咪咁諗？ 係可以咁講啦。咁或者係加多一啲職能喺中間。頭先我提到咧，就係、是、一般嘅明代嘅衛所制咧，裏邊普通嘅軍衛咧，就係、是、歸呢個五軍都督府，即係大都督府後屘就改成五軍都督府啦。咁啊係歸佢哋統制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軍事裏邊嘅問題。軍隊裏面出事咧，都係由五軍都督府咧嚟到去做審判嘅。咁、但係嗰啲親衛隊咧，由於佢嘅身份特殊啊，係皇帝嘅親兵，咁啊唔歸呢個五軍都督府管。 係啊， 咁所以有司法嘅糾紛啦，或者有一啲可能係軍紀出現問題咧，就係、是、由個衛裏面自己個系統嚟到去處理嘅。 自己查自己。 係啦，咁喺自己查自己，佢哋點查咧？就有個職位咧，就係叫做鎮撫司，錦衣衛嘅鎮撫司。咁原本锦衣卫得一个镇抚司系管锦衣卫内部嘅军纪、做军事法庭啊，即系佢哋所以唔系外部调查嘅，系、自己调查自己嘅、 但我知道后屘又分咗南北镇抚司。 系啦，嗱，咁南北镇抚司就系个重点啦。明太祖咧之所以喺锦衣卫嘅职能上边有所去增强，让佢可以刺探民情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加即系将镇抚司分咗做一个新职位，就有所谓嘅。北鎮撫司原來嘅鎮撫司就叫做南鎮撫司，都繼續管翻南鎮撫司係繼續管翻錦衣衛內部啦。但北鎮撫司係咩咧？就係專管呢個詔獄啊，皇帝下詔，你嗰啲錦衣衛嘅軍教咧就走去調查佢認為重要嘅案件嚇。咁呢個咧就係南北鎮撫司。咁所以即係我哋話到嗰個廠衛系統咧，就用方向噶嘛。有南有北咁樣咧，咁係呢個開始先嘅。好啦，咁但係咧，明太祖晚年咧，佢就即係吳含就好少講嘅。明太祖晚年咧喺洪武二十八年，洪武31年佢就死咗啦。咁、就又後悔啊，即係覺得自己可能咁樣刺探神文啊冇乜作用，或者唔係好好，咁、就廢除咗咧呢個錦衣衛嘅刑具。咁但係南北鎮撫司個編制仲喺度啦。廢除咗錦衣衛嘅刑具係咩意思咧？就係、是、錦衣衛唔再去聽皇帝嘅即係去聽皇帝命令啦，但係唔再即係以皇帝嘅意思走出去捉啲人翻嚟，然後去 torture 佢哋。 即係有刑求啊，係嘛？即 係 你刑求佢，咁佢梗係認㗎啦。我你即係你都用酷刑啊打佢啊，要佢招供 嗱，我即係講錦衣衛暫時即係我哋未唔講個東廠嗰個問題先啦。嗱、到呢度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是、我睇好多明初嘅案例咧，明太祖咧就即係好犀利嘅明察秋毫。點解嗰啲案件嘅案情咧，突然之間會可以俾佢問到出嚟嘅咧？即係佢話嗱，即係經過佢嘅調查之後，佢問咗之後咧，嗰、那個案情就透露咗出嚟但係佢從來冇解釋個案情係點解可以得到嘅手。Michael 可能就知多啲啊。我哋有時做法制史最精彩嘅地方係你點樣可以取到嗰個證供？ 係冇錯，同埋點樣可以收集咗之後，跟住整理，跟住俾皇帝去了解，冇理由皇帝自己做審判嘅過程或者做查問嘅過程㗎嘛？ 係啊，同埋最即係喺個成個司法制度或者司法個運作裏面最難嘅就係嗰、那個實情嘅掌握啊嘛，咁但係可能明太祖到佢晚年就發現錦衣衛確實可能幫到佢去問出所謂嘅實情，咁但係嗰啲實情可能唔係真係實情，因為嗰啲犯人打到咁樣，你要咩就俾咩你，咁所以嗰個真理或者公義係咪真係可以彰顯？明太祖到晚年點解要焚毀錦衣衛嘅刑具？咁呢樣嘢咧，我哋到而家，因為我哋知道明朝後屘就係建文年。建文朝但建文好快就俾永乐皇帝咧去打败，咁啊即系明成祖散位啦，咁啊就有呢个靖难之变，咁但系即系呢个后话啦。咁但系有关于明太祖晚年好多嘅举措咧，由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咧， 他又恢復翻錦衣衛嗰個刑具，恢復翻錦衣衛嗰個刺探神文嗰個權力。 佢必然係要做啦。 所以佢明太祖嗰啲 decision making 嗰啲過程裏面，佢就唔會喺明實錄裏面咧可以記載咗落嚟，因為都係剷除曬。 但係我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點樣穩定一個目標？即係佢明太祖係點樣去揾邊一個人係要被調查？係當時啲錦衣衛好主動地走出去揾人啦，定係其實係有啲線報地點？ 又或者我借住院下問題問就係、是、嗰、那個過程係究竟係皇帝叫邊個人，即、就、係、是、直接叫錦衣衛去做，定係皇帝通過咩過程去決定咗件事，定係錦衣衛自己會去做嘅咧？ 嗱，錦衣衛嗰啲軍官嚟嘅，咁但係佢哋係皇帝嘅近衛軍，咁所以咧經常都應該，即係你可以想象皇帝隔離有一兩個軍官喺度咧，即係隨時候命嘅，咁、就係可以咁樣落命令，就叫佢哋去調查某人。咁、但係佢皇帝點樣會得知咧？可能睇奏章就發覺有啲異樣，咁、或者甚至乎有人打小報告、即係去到皇帝手上。咁而明太祖係一個好刻意咧要同啲臣民咧直接溝通嘅皇帝，佢所以係會讓嗰啲老百姓咧，佢哋嗰啲所謂奇民咧，走到皇宮面前喊或者打嗰個登聞鼓，咁就要有個可謂通政司嘅職位嘅官員啦，咁就引嗰啲人咧直接去同皇帝去傾。即係皇帝就可能透過口吻裏面就得知有啲投訴或者有啲可能異樣嘅情報出現咁嚟到去展開調查。咁但係呢錦衣衛個職能到明初呢，佢仍然都係詔獄，就係收到皇帝嘅詔書先至去做嘢。 咁我想問啦，咁其實即係一般都係做收集情報嘅工作啦，即係搵啲 target 跟住收集情報去調查啦。但係我亦都聽講有啲係佢會做拘捕，亦都會做本身嘅審訊嘅。但係我知道其實係喺京城嘅審訊好多時都係經過三法司啊，即係經過刑部啊、大理院啊、大理寺啊、都察院。咁、但係咪會佢會直接參與啲秘密嘅審訊，定係都會交返俾三法司做嘅呢？ 嗱喺明初呢，佢之所以要焚錦衣衛刑具，就因為嗰啲刑求啊、嗰啲調查嘅工作、審判嘅工作咧，就由錦衣衛個北鎮府司直接負責。所以個問題就出嚟，咁就係佢繞過曬所有正常司法程序。咁當然皇帝喺即係所謂正常就係冇皇帝參與就唔正常啦。咁但係即係皇帝直接係即係叫做 supervise 成個過程，所以喺理論上咧，喺朱元璋眼中覺得都應該冇問題。咁但係就係即係可能就因為個刑求嘅手段太過激烈啊，或者可能真係正常嘅司法手段同埋嗰啲咁嘅超凡嘅司法手段都未必問到真相，即係何苦要搞即係咁複雜嘅一樣嘢。咁所以先即係將錦衣衛嗰啲調查啦，調查工作可能都繼續有，但係嗰啲審訊嘅工作咧就即係交翻俾正常嘅三法司嚟到去處理。咁但係問題出嚟啊，錦衣衛冇即直接去刺探嗰啲咁嘅行為，咁導致咩呢？就導致喺建文朝，建文皇帝都唔知道永樂即係明成祖阿朱棣佢喺度搞緊啲乜，係咪好多情報佢唔掌握嘅？即係譬如阿朱棣佢嗰啲軍隊去到邊度？因為建文皇帝佢失敗嘅地方就係突然之間朱棣嘅軍隊係打到去南京城門前，入到嚟佢都唔知道。 嗱，呢度要講就係我哋之前喺集數咧講過一啲周節啊皇帝生活嘅時候咧，其實講過嗰個朱元璋嘅體能咧係超乎常人嘅。我當時聽你講嘅都話，佢嘅詔書或者睇奏折嘅時候咧，裏面係有啲講到啲好即係雞鳴狗盜嘅濕碎嘅事情，都要由佢自己去判斷。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癖好嚟嘅，即係佢真係好中意去 micro management。 係啊，佢去到嗰個地步，即係 你諗下案件由佢自己審。 係咯。 跟住佢每日去嗱，我哋睇嗰啲記載， 要查咩人由佢話去查， 佢話去查，仲要係每日有幾多嘅奏章，大概每日達150份左右咯， 辛苦曬， 150份奏章 係你全國喎。 嗰時同啲學生講啊，我改卷咁5分鐘改一份，咁我一日都唔係改到好多份，100份到啊。 一個 sem 都係100幾200份啦，但係佢一日都要改100幾份。 你睇個奏章，你睇到2-3分鐘啦最少。 但我有個我有個諗法就係、是，其實朱元璋去到後尾將錦衣衛嗰個權力慢慢收，即係我同你講話收窄啦，因為佢收翻佢嗰個即係審判權。其實會唔會係佢已經去到個位，連錦衣衛都開始懷疑？ 我傾呢個就係即係話講佢嗰個體能好。所以佢個體制習慣咗係佢有一個非常之高速運轉嘅引擎，由佢自己執行。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咁樣去溫個皇權嘅話，你嘅繼任者就要有同樣嘅體能去完成你嘅任務，即係話你要 keep 住可以每一日150睇30幾年，甚至可能更長時間。 之前冇咁多， 我都真係想人間凡俗事。我係建文，但我都想 唔係咯，佢 想等飯開 始。你明我講乜嘛？就係話簡單講，就係話你嗰個系統或者咁以為嘅系統嘅本身存在，對於朱元璋嚟講就係我去高速運轉嘅一個幫助。我要有人幫我查，我可以快啲去做我嘅 decision making。所以背後嗰個問題就係佢到晚年嘅時候，佢覺得咦，我哋多好似多咗啦，冇必有用啦。佢廢咗嗰樣嘢之後咧，建文一落。咁佢咪所有依傍冇曬咯？咁我覺得依個可能係即係 都好重要， 就係制度根本不能持續咯， 係嘛？咁同埋明太祖本身都用下宦官去刺探下唔同嘅外國嘅情報啊咁樣嘅。咁但係建文皇帝就絕對冇用呢啲嘢，亦都對宦官係敬而遠之嘅。咁所以可能就因為佢又冇錦衣衛嗰個刺探，又冇嗰啲宦官可能去幫佢去搜集資料，咁導致到建文朝咪玩完咯。永樂睇到呢樣嘢 啊！我哋點解我要？逼阿嘉誠一定要講咁多關於錦衣衛嘅事咧，就係你會見到，當我哋討論錦衣衛嘅時候，真係講到有個體制問題嘅時候咧，同我哋想象中錦衣衛嗰啲，哇！突然間喺跳跳飛落嚟啊，攞把刀去夾斬你咧，其實兩種唔同嘅嘢，亦都講到就係明初年錦衣衛為咗設立呢一種嘅徵訊系統個必要性同埋重要性。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我哋讲咗好多有关锦衣卫嘅各种嘅细节，佢个流程，佢个故事。咁其中一啲好重要嘅观点咧，其实喺上一节都带咗出嚟嘅，就系话其实佢系一个由皇帝当然都系朱元璋系事事亲功嘅背景之下嘅设立嘅机构，佢需要有一啲手臂嘅延伸啊，即系呢个系media 理论嚟嘅，成日眼睛嘅延伸就系 耳目爪啊， 间谍系啦，手臂嘅延伸咧就系可能你要系做到更加好多嘅事，咁所以朱元璋佢嘅谂法系咁样谂锦衣卫，咁所以同我哋后来嘅想象里边咧，佢哇周围就做啲咩衰嘢啊嗰啲有啲唔同，佢系皇帝直接处理嘅事，咁如果就算衰咧，其实同皇帝都可能有关系嘅，咁就系佢决定要做一啲咁嘅事。咁但係佢後來都後悔啦，如你所講，就可能佢毀咗個刑具。咁而且都有一啲嘅諗法，就可能佢覺得呢種特務嘅管理模式呢未必係最有效。咁但係後來喺明宗業呢又嚟返出嚟， 永樂皇帝都係明初 啦，都係明初啦，永樂嘅時候又出返嚟。好啦，咁但係我哋個古仔好長喎，仲有我哋後來越嚟越演越烈嘅特務系統又點嚟呢？ 嗱，我唔會係咁狂講呢個特務嗰啲內容，我哋可能真係針對一啲重點嚟到去介紹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可以想象。皇帝佢要有人幫佢去查案，幫佢搜集情報，就好似譬如我哋睇宋詞嘅《洗冤集錄》裏面，佢會提到地方官員都要有啲耳目喺秘密嘅地方去幫佢收集案件嘅情況啊，即係譬如見到一單兇殺案有個死屍喺度，咁究竟嗰個死者同周圍啲人有咩關係？佢都要搜集嗰啲情報，都係要秘密地去進行嘅。即係如果公開進行個案件，好難去審個犯人，可能就有機會咧借此可能有藉詞嚟到去反駁啊等等。好嗱，咁但係咧，我翻去呢個明朝嗰個廠位嗰個話題上邊先。咁我哋提到啦，喺明即係對於明朝廠位嘅理解咧。除了吳含的朱元璋傳之外，另一個重要研究者就是丁譯，他那本明代特務政治裏面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將所有的特務的機關都是視為太監權力的延伸，其實他主要是想去討論明代的宦官他們怎樣去借助這些情治機構，讓他們的權力可以無限地去擴張，甚至乎係即係只係僅次於皇帝咁大嘅權。咁成本書就係、是、即係嗰個明代特務政治咧，就係討論緊呢個話題。咁呢個話題固之然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阿丁譯嘅研究咧就係、是、重點擺咗喺宦官上邊，似乎就係對嗰個情治機構嗰個本身就缺乏一啲討論。咁我就譬如睇呢啲咁相關前人研究，都發現有幾個好大嘅盲點，或者幾個大嘅問題，佢哋冇處理。 嗱，如果從史官嘅角度去處理嘅話，你簡單講就係、是，如果徵訊系統係宦官系統，而你認為宦官有問題嘅，咁所有嘢都有問題嘅。你就只要簡單咗寫死佢就得啦。咁其實咁樣你預設咗一個咁嘅結構咧，其實你好難處理到裏面一啲好真實嘅內容嘅，係嘛？即係尤其我當我討論法治法制系統，你話佢哋根本就係專制獨裁，咁其實講完啦，你可以。即系唔系咁噶嘛，咁所以中间 俾个例子出嚟啦， 中间应该一定有啲嘢喺里边啊。 吓，唔系即系总之坏嘅宦官，佢管理情治机构，然后带嚟坏嘅效果，咁呢个系循环论证嚟嘅。 嗯， 吓，咁但系问题中间如果有好嘅宦官，好嘅东厂嘅督主，咁佢可能就系呢个情治机关 可以做到好事嘅。譬如喺萬歷年間，即係管理東廠嘅太監係，即係管理得井井有條，亦都並且好尊重啲文臣嘅。咁又點樣去解釋？咁嗱，即係但係我翻返去嗰個廠位嗰個觀念上邊啦，我哋講到嗰啲廠位係東南西北噶嘛，北鎮府司、南鎮府司，然後咧有東廠、有西廠、有內廠或者內行廠嚇呢啲咁嘅機構。咁佢哋其實本身咧全部都係錦衣衞嘅機構。咁我哋以往嘅研究咧，就將佢哋可能變咗做一個叫錦衣衞，一個叫東廠或者其他乜廠物廠係平衡嘅機構。但係呢樣嘢係一個喺個官制上面一個謬誤嚟， 即係佢都係軍事系統嘅， 全部都係一個錦衣衞嘅軍事系統裏面， 所以都係受錦衣衞嘅監管或者控制， 係或者係全部都係錦衣衞嘅人員嚟。 Okay. 只不過係錦衣衞裏面唔同部門我哋要咁樣去理解。咁另外就係、是大家喺處理呢個廠位問題上面呢，亦都缺乏一個明朝有遷都嘅一個過程。咁因為喺明初到建文年間，甚至乎喺永樂啊、宣德啊咁樣，其實最主要嘅首都仍然係喺南京。頭先我講到嗰啲大臣喺北京換衫，就去到永樂之後㗎啦。咁但係即係所以個皇帝嘅親軍亦都經歷過由呢個南京搬到去北京嘅一個咁嘅過程，咁但係即係嗰個搬嘅過程唔係立即噶嘛，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可能係經歷咗幾十年嘅一個長期嘅遷都嘅過程。咁皇帝身邊佢要有情報人員，咁就唔可以即係有時佢個人喺北京，但係嗰啲親軍嗰啲錦衣衞嘅大部分嘅系統都仲喺南京嘅時候，咁佢到要做相關嘅嗰啲情報嘅工作，咁邊個做啊？咁所以咧，點解又會有東廠嘅設立？東廠就是永樂皇帝去設嘅，咁就而家個東廠胡同仲喺北京故宮嘅王府井大街嗰度附近，即係大家行過都可以見到。好啦，咁東廠係啲咩嚟嘅咧？其實就叫做東輯侍廠呢個全名。咁另外喺明宪宗嘅时候，成化皇帝嘅时候，有个叫西厂，同埋后屘设咗个内行厂。咁万历嘅时候就有一个叫内厂咁嘅机构。好啦，嗱呢全部啲平民啲厂咧，最主要嘅同南北镇府司嘅分别咧，就系佢哋系负责缉事嘅。好啦，嗱咁亦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从来冇人讲过究竟个厂点解叫厂啊？吓唔系做工厂啊或者咩嗱？厂有工作坊嘅意思，但有棚啊，即系啲临时建构嘅一啲意思。其实我好大程度上就系因为佢喺个迁都嘅过程里边设立， 同埋佢系北京设立。 系啦， 因为譬如讲琉璃厂，即系厂就系 北京话，系啦。咁但系即系 总 之系可以话系有机会有临时嘅意思。 Okay. 咁系可能系皇帝喺迁都嘅过程里边设立嘅。咁但系嗱，我重点想讲咧就系东厂又好，西厂又好，佢系负责缉事嘅。咁就同南北鎮府司佢負責審訊啦，嗰個工作係唔同。咁緝事係咩意思呢？緝事就係你冇皇帝嘅召令，你都可以主動去調查。咁嗱，佢哋要去調查嘅時候，只要出示佢哋嘅委任證，就係佢哋有個叫假帖。咁真係喺拘捕嘅時候咧，就要問刑科攞一個即係拘捕令。嗰、那個拘捕令咧就叫做 檢簽。 咁有檢簽有假帖，咁先可以做。原來嘅設計係咁嘅，並且東廠咧原本嗰個主管咧都係錦衣衞嘅軍官嚟嘅，但係到後嚟啦，成祖可能對於軍官都未必好信任，先至委任太監咧嚟到去做呢啲咁嘅官職。咁嗱，即係提督東廠太監咧，係一個差唔多僅次於司禮監太監嗰個最高嘅太監嘅位置嚟。即係基本上有時候，如果佢兩者係係同一個人做，咁嗰個人就權傾朝野。 係咯。 因為佢可以主動去調查，凡係危害國家安全、皇帝人身安全並且係有謀反意思嘅人員。 佢同一時間皇帝相關嘅身邊嘅需要都係佢處理。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喎，即係頭先講到咧，即係由錦衣衞一路演變到東廠，或中間有鎮府司啦。其實邊一段時間或者邊一個做莊嘅時候，個白色恐怖勁啲咧？其實係錦衣衞係恐怖啲啊，定係東廠嘅時候已經係制度化冇咁恐怖，或者係將分權、將緝捕同審訊係故意分開啊？其實邊個時候都係人驚。 同埋你聽落去好似咧，佢有一個好完善嘅制度，就有啲制衡嘅感覺嘅。即係譬如你去，你要捉人嘅，你要去邊度攞一個搜查令之類，我哋而家嘅搜查令啊。但係其實係咪真係？ 嗱，頭先所講嗰啲咧，由軍官去處理，東廠，咁要搜查令，要委任證呢啲咧，係喺永樂時候大概就係咁做，但係日後就已經唔使啦，即係越嚟越強嘅個權力，就係主動去緝訪，咁並且可能係秘密進行，咁佢秘密進行咧，嗱，即係東廠裏邊主要嘅人員仍然都係錦衣衞嘅軍事嚟嘅。咁但係咧，嗰啲咁樣嘅軍事咧，佢哋除咗佢哋本人之外，仲有好多嗰啲耳目啊， 即係所以我調查嘅嘢未必係佢哋做，佢哋可能揾佢哋嘅線人，嚟到去搜集啲資料，然後佢哋先去做嘢。 我哋其實見到依一樣嘢，佢有一個系統自然運作嘅部分，即係譬如我哋社會學觀念裏面去講，即係個系統本身就有生命，佢自然會發展。咁我皇帝叫我查，咁我查查下，咦，發覺周邊有 A、B、C 都有啲人有問題，我查唔查？你一朝唔查，兩朝唔查，第三朝都會查。你必然係會延伸，同埋你有咗個制度之後，你就會求生存、求壯大、求發展，係嘛？咁你自然好多嘅部分就 制度依賴性 落咗落去。咁所以喺咁嘅系統之下，佢會演變成一個由被動由皇帝叫變咗做主動徵詢嘅一個系統。本來係一個審問嘅系統，變咗做一個偵查嘅系統，係一個都幾能夠理解嘅發展。 嚇！並且頭先回應翻阿 Michael 先嘅問題，即係究竟錦衣衞恐怖啲定係東廠恐怖啲？嗱，其實全部都係一丘切落嚟嘅，你可以咁理解。咁但係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互相制衡嘅機會係有嘅？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原因就係錦衣衞北鎮府司嘅特別，佢係要收到皇帝命令、皇帝指示先去做嘢。咁但係東廠或者後嚟嘅西廠、內廠等等咧，佢哋係自己去運作，自己做嘢，好似卓然咁講，佢係制度裏面自然去即係去彰顯佢嘅 function。你如果揾到啲大案出嚟，你唔係立咗大功，即係對皇帝盡忠咯。咁咪即係你就算冇 victim， 你都要揾個 victim 出嚟啦，係咪啊？咁尤其是有啲人可能忤逆皇帝意思，你就自然去做嘢啦。好啊，嗱，呢個就係東廠之所以恐怖啲嘅一個原因。嗱，西廠係啲咩嚟？簡單嚟講，西廠憲宗皇帝就係鎮壓一啲民間宗教。鎮壓一啲邪所謂佢嘅妖術邪術嘅，因為佢覺得有人就會用啲妖術嚟去危害佢，所以就整個西廠出嚟嚟到去即係監督或者去拘捕嗰啲喺宗教上面嘅問題。咁啊，即係跟住就同東廠可能刺探一啲比較正常嘅嚇普通嘅一啲顛覆國家嘅活動啊，係咪有啲唔同？咁啊個內廠內行廠就係睇住呢啲咁嘅機構。好啊，嗱，但係再講多一點啦。咁就係嗰、那個錦衣衞除咗北鎮府司去檢查去做呢啲外邊嘅人嘅刑獄之外，仲有南鎮府司啊嘛。所以喺制度上面係有南鎮府司去睇住做憲兵咁樣，睇住嗰啲錦衣衞嘅軍官。咁呢個就係即係成個系統，佢之所以點解皇帝咁信任呢啲咁嘅廠衞，就因為佢哋其實係同一個機構嚟，佢哋係互相有監察嘅。 係啦，所以我睇。都係睇電影啊，成日都睇到即係錦衣衞啊廠嘅啲故仔。咁咧即係一定要提咧，就係即係龍門客棧啊，即係尤其新龍門客棧。咁咧佢都有中間有一段有啲嘅爭拗，就係錦衣衞同埋東廠咧就有爭拗。咁你見到東廠係惡啲嘅、勁啲，同埋即係叫 Big Brother 幕後大佬最奸嗰個咧就係東廠。咁其實都我哋話。徐克嘅《新龍客棧》啦，咁其實一講明朝嘅相關電影，一定會提胡金铨。咁我哋通常都會非常之高崇咁樣去讚賞胡金铨，尤其喺美術上面，對於明朝嘅服裝啊、細節啊嘅啲把握。咁所以佢亦都係相當多嘅研究，有得好多好靚嘅彩圖留低咗。佢當時好細緻咁樣做每一個分鏡，每一個裏面嘅服裝點樣去做。咁所以。而徐克當時喺美國讀書咧，就係讀胡金铨嘅電影，即係佢 study 佢點樣去做呢啲咁嘅相關嘢。咁所以你會見到佢條脈絡咧，喺電影裏邊啲明朝咧有一個獨特嘅成功嘅，就係話大家都會睇啊明朝嘅嘢好多啊，即係拍呢啲廠衞好多。咁其實都同呢一個幾成功嘅香港電影嘅傳統有關係。咁呢一個係都可能我哋睇嘅時候都有感受啊，就係我哋想象裏邊嘅錦衣衞都係咁嚟。 香港武俠電影很大程度上是要多謝廠衞這些形象， 是因為有故事嘛，有英雄嘛，有奸角嘛，但唯一就是這些電影或者小說令到我們對他們太多一些可能不切實際的想像，覺得武功高強啊，又好打得啊，但是今天聽嘉齊講就知道，原來中間都有制度，雖然他的制度呢都是未必能夠延續 啊，所以90年代，我谂甄子丹拍完《新龙门客栈》咧，就非常之唔高兴嘅做东厂，后屘咧都比较千禧年代拍翻出《锦衣卫》。各位观众好，翻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咁我哋继续讲咧厂卫嘅问题嘅。呢矮要喺講特務系統嘅時候咁強調講明朝嘅部分咧，除咗係正話我哋臨尾節目嗰度都要帶，因為嗰個想像好多我哋香港人嘅嗰個想像，一講到特務系統、中國特務系統就係講到明朝嘅呢一種形式嘅系統，而呢種形式嘅系統咧，加齊喺講蘇里嗰個呢個叫做 其實特務嘅史嘅時候都有講到，同宦官又連結咗一齊。而我哋對宦官咧，又係一個非常大嘅負面想像。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對成件事咧，我哋好難似於一個未審先判嘅模式嘅，就係特務又係衰嘅，宦官又係衰嘅，兩樣嘢加埋咧就全部都係衰嘅。咁所以咧，東廠西廠係最衰，內廠更衰。點解？因為啲宦官更衰。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problematic 嘅推論嘅方式，亦都唔係。我哋合理應該要咁做，即係咁樣講史就歷史就好大鑊嘅。咁但係我哋翻翻個系統制度去思考嘅時候咧，就會見到裏面個合理性。嗱，唔係話佢唔專制，唔係話佢唔獨裁，唔係話佢唔白色恐怖，而係永遠睇歷史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諗就係佢點嚟嘅，佢點樣演變嘅，佢合理性喺邊度？如果我哋冇完全冇合理性嘅話咧，一件事啊，完全冇合理性咧，喺史學上咧，我哋會諗就係你未揾到個合理性。 嗯，冇錯。不，我呢度差一句先啊。我哋喺咁講即係特務史、特務史啊，要先俾觀眾知道，其實特務即係明朝唔係叫特務啊。特務呢個字咧係好新近啊，即係西學東漸嘅時候，即係同社會啊、科學呢啲咧，係日本漢字傳入嚟，係嚟自日本嘅特務機關嘅特務咧傳入嚟。我而家先叫即係統稱特務，其實以前係冇特務呢個字啊。 嗯。咁我哋其實今日講嘅特務問題就主要講國家對內嗰個監控，對內嗰、那個即係可能反對嘅勢力或者潛在威脅嗰個處理啦。咁即係同國際之間嗰、那個情治嗰個問題、情報嗰個問題又即係唔係一樣嘢。不過即係講到底咧，我哋話明朝嗰啲特務機構好厲害，嗰啲廠衞可能係好即係武功好高強咁樣。咁但係你諗翻個問題啊，咁勁嘅話，點會俾李自成搞掂佢？即係崇祯皇帝要走去梅山嗰度吊頸自殺嘅，即係要咁慘情嘅，喺身邊一個錦衣衞都冇。 係咯，我想知道呢個點樣衰敗嘅咧？嗰個點解會不持續啊？又用唔到啊？又改嚟改去都改唔好，結果要 嗱，即係首先我相信咧，錦衣衞作為一個打擊異己或者係彰顯皇權。即係向佢忠於佢嘅大臣啦，彰顯皇權咧係應該有效的。咁但係可能係咪真係可以抗到外敵，或者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搜集真係陰謀叛亂嘅情報，對付嗰啲叛亂人員，譬如李自成咁樣，一早應該俾錦衣衞殺咗啦，打到咁勁啊，即係打到去北京嘅。咁所以即係係另一件事嚟，我就相信即係佢嗰個有效性係好值得懷疑。咁嗱，但係我哋譬如講到阿丁亦個明代特務政治，或者係其他人對於明朝中後期嗰個宦官同埋廠衞嗰個結合，即係有嘅批評係咩咧？主要就係咧，即係諗下作為皇帝，可能佢最高興嘅唔係佢掌握曬所有人啲情報，而係嗰啲大臣即係有掌握其他權力嘅人，佢哋可以互相制衡啊嘛。咁所以喺皇帝眼中，我成日都講嘅黨真係正。 系嗱，呢個問題咧，翻去我哋講錦衣衞裏邊咧嗰個極限嗱，如果即係嗰個叫天網，我哋用呢、這個嗰啲嘅我哋電影裏邊嘅觀念，就係有一個有無所不知嘅系統，有一個好似今日咁嘅電腦系統、大數據嘅話咧，錦衣衞可能係天下無敵嘅。點解？因為佢嘅延伸咧係可以去到每一個人，但係我嘅理解啊，廠衞嘅系統咧，佢最多係最強力咧係對付知識分子。即係佢對付一個官系統，即係佢一個對於官啦，同埋官嘅附屬系統，佢啲學生啦，佢啲書院啦，嗰啲教書啦，嗰啲堆嘅人，廠衞咧係處理得好好，所以而個系統好完美。我哋話而每一個歷史系統見到咧，所有完美嘅系統咧會一定崩壞，因為你去到冇任何嘢處理，即係無天下無敵嘅時候咧，自然就喺另外一啲地方咧會爆發啲問題，因為國家問題永遠都存在，佢。管晒啲知識分子好啊，個知識分子拜晒你啦！哎呀，你要文字獄，我俾你啦，我聽晒你話，我日日都拜你啦，日日都扣你啦，你會喺第二度輸。咁佢輸咧就係輸咗邊防咪輸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嗰、那個咁樣話系統將國家力量擺咗嗰度嘅時候，那個問題就出咗嚟。 嗱，即係講真啦，我你話錦衣衞、廠衞佢哋管知識分子咧。好大程度上都係佢哋要有一定文化素養，係如果唔係點知嗰首詩係有反義，係咪或者係即係呢樣嘢，我就覺得好傳義即係嗰啲軍教咁叻嘅話，佢 文武相傳， 真係文武相傳啊！即係全國最精英嘅人就做曬呢啲咁嘅情報機構。咁嗱，但係翻轉頭去講啦，即係頭先我點解話黨爭咁正咧？黨爭就係大臣與大臣之間互相係有唔同派系嘅，所以點解宋朝我可能唔需要有好強嘅情治系統，個皇帝都安枕無憂。就因为大臣之间他们互相争权，但是明朝的问题是什么呢？明朝就既有党争， 但係又有宦官喺中間介入。宦官介入唔係佢哋喺皇帝眼嘴邊講幾句話幫下某個黨嘅大臣，而係佢哋本身係控制住嗰個搜集情報偵緝嘅機關啊嘛，佢哋可以主動調查啊嘛。咁一旦佢哋要介入呢啲黨爭，或者係佢哋係被反對嗰個對象啊，咁佢哋唔係可以利用呢個情治機構延伸佢哋嘅權力嚟到去打擊異己咯。咁所以成個晚明，我哋即係點解會對個政治批評咁多，講到咁黑暗，講到宦官同埋呢個廠衞嘅勾結，即係會產生壞嘅問題，就是、因為個黨爭變咗唔公平。 嗯， 系啊，唔系大臣与大臣之间去、去互相去对付吓，咁、但系对皇帝 即系裁判又系你系嘛，即系求证旁证，足总都系你系嘛， 唔系即系所以皇帝劈开呢件事，因为最终个 judge 应该系皇帝噶嘛，但系而家变咗系魏忠贤或者系嗰、那个即系、东厂嘅提督太监就可以处理一切，并且佢打死人都唔使去上报嘅，吓、即系求其佢被自杀咁样就得噶啦。 所以其實調翻轉講到最尾，即係明朝嘅滅亡，會唔會亦都係因為成個東廠制度或者錦衣衛制度根本已經係失咗控，或者甚至乎就係話，我哋其實好多嘢睇翻成個故事上面咧，你會見到太監咧，多數都一定係會被重用嗰批。但係調翻轉，其實即係點解佢咁俾皇帝重用咧？即係會唔會因為佢哋係即係求財為主？即係只需要達到呢一種咁嘅目標，滿足咗佢哋咧呢一個咁嘅慾望咧，咁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會唔會係有呢種即係背後嘅意思喺入邊？ 嗱，太監求財咧係大家一個慣性嘅睇法嚟、我哋嗰個定論嚟嘅。咁但係點？我哋成日都要睇咧，點解啲太監要求財？但係太監求財，特別係提督呢個情治機構嘅太監要求財係最安全嘅，佢要自保啊。佢點解佢要財產？唔係佢財產本身唔係佢嘅需要，佢可能真係想買乜就買乜，係話俾皇帝聽，我淨係求財。 嗯， 係啊，呢樣嘢先可以得到個帝王嘅信任。如果你要求嘅嘢唔係求財嘅話， 權力就危險啦。 Exactly， 係啊，即係總之係呢、這個我哋要理喺個制度運作上面，我哋要理解嗰個當事人佢哋嗰個身份同埋佢哋嗰個考慮點咁嗱，但係即係翻轉頭，阿阮閒頭先個意見就係講到太監佢哋求財，或者係跟住就使到嗰個情治機關腐敗，就係明朝滅亡嘅其中個主要原因。我都相信係應該可以咁樣理解嘅。咁但係即係可以簡單嚟講、就是，就係即係佢係善於對內，但係不善對外敵咯。咁係一個好大嘅限制。 但我已經睇到你話到最尾即係明朝滅亡啦。咁啊，到仲话谂乜？到清代嗱，如果你话锦衣卫系配合一个精力充沛嘅皇帝，佢事事都想自己理嘅，佢又需要收集情报，因为佢自己觉得好危险。翻到去清代，满人入嚟管理咁多汉人，咁你康熙、乾隆出名勤力啦，系咪？咁点解佢哋又唔用同一个系统，将佢制度移植，去帮手收集情报？佢哋需要收集嘅情报仲危险，因为一大班汉人觉得少少满人， 即系前朝恶法都是好东西。 系啦，咁点解呢个系统又冇照搬？我知道好多律令啊等等都系明一路直接移植到去清，咁点解呢个制度冇咧？ 嗱，好多传闻讲啊，呢个都未必好肯定嘅，就系李自成入到北京，锦衣卫成个系统投降。啊，當然有啲戰死啦，成個系統投降嘅。咁但係即係冇幾耐，清朝入關打走李自成，咁去到北京嘅時候，咁 多爾衮嚟到， 就都繼續存在咗一輪，但係好快就即係解散咗呢個機構，冇乜用啊！即係清朝人覺得呢樣嘢原來係喺佢要對外對內都冇可以幫到佢啲咩忙。好啊，但係清朝點解佢冇再有一個類似嘅機關？嗱，有啲傳說就講有血滴子部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睇唔到更多真嘅證據。 電視劇睇到好多， 電視劇好多，咁你唔好當真先啦。我哋假設佢冇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就係清朝皇帝發現佢哋唔需要一個咁嘅情治系統，佢哋聰明嘅地方，即係特別喺雍正時代開始用嘅，就係、康熙時候已經開始嘅雍正嗰系統嘅密接制度嘛，就係、大臣與大臣之間互相去督灰。即係講啲情報俾對方，即係話對方有啲咩唔好，又鼓勵百姓之間咧去告人，即係譬如邊個有可能有謀反嘅風險咁樣，佢哋大獎嗰啲告密者，咁就用呢個方法嚟到去治理個社會。咁佢哋發現，如果百姓與百姓之間係互相猜忌，互相係會懷疑對方係會偷聽佢嘅嘢，勝過你會覺得有個錦衣衛喺屋檐上面聽。 仲有 最大分別係咩？就係、是、征服王朝啊， 即係簡單講，佢係以外族嘅身份，再征服王朝嘅模式嚟進入中原。明朝最衰都好，佢仲當你嗰啲係自己人。佢而家當你係外人啊，當你外族啊嘛。所以佢嘅處理諗法就係、是：我點解要咁細緻諗你諗嘅嘢？我就係直情所有人都係同一班人，你哋都係我嘅下邊嗰一層人。咁、所以喺外族管治嘅我見到嘅我理解啦，譬如元啊、清啊，其實唔會用咁多對內嘅心力嘅，我搞掂你咪得咯，揾兩個即係簡單講就係、是、出賣自己民族嘅官啊，係嘛？管到你咁咪得咯，我信嗰啲官就解決。 咁講得好啊，嗱，所以點解喺清朝反而冇乜咁嘅城市機構？到民國成立就有一啲南醫社，譬如我點解啊丁奕啊吳晗佢哋即係寫咁多講明朝嗰啲城市機關嘅嗰啲著作，就是、因為要批評當時國民黨嘅特別蔣介石啊，佢搞好多即係情報網絡嚟到去欺負嗰啲民人啊嘛。咁係南醫社咧，佢有一個大嘅問題。就係、是、喺民國時候咧，呢、這個南醫社佢唔係淨係忠於嗰個皇朝啊，並且係忠於領袖個人，忠於領袖個人。呢、這個係真係可以話係專制嘅高峰嚟嘅。即係國家安全嘅機構，如果係保護個國家整體、保護百姓嘅利益，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但如果一個情治機構對內嘅係針對保護領袖個人或者一個特權階層，咁就好危險。 係啊，同埋如果嗰個系統。諗法上係當你係自己人去處理，咁佢仲有啲精神啊，種問題，佢嘅 collapse 係一個系統崩壞，係因為人嘅元素。但係如果佢一心整一啲咁嘅系統嚟嘅，係要當你係外族民族咁去處理，咁嗰件事咧就會更加困難，同埋更加去爭執。嗱，今集咧我哋處理咗好多關於呢個特務系統嘅問題。咁我知道咧呢一個話題咧，我哋之後可能仲會有繼續講落去。咁但係咧就冇咁快，等我哋唞一唞之後咧。嘅集数咧，会继续同大家历史系咁话。Thank you.